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19回。看完家书，谢之真大惊失色，孝子当前，他只得打消了出海的念头。在宋永仪和初一十五的护送下，日夜兼程赶回阔别许久的家。一别经年，谢夫人的容貌并未大改，额头上的伤疤已经浅得看不见了，经历岁月的洗练，气质越显雍容华贵，揽着出落成大姑娘的谢之灵犹如一对亲生母女。谢之真还未下马车，谢之灵便提着裙子奔了过去，声音清脆悦耳。 姐姐，姐姐，你还记得灵儿吗？ 到底是血浓于水，更不用提这三年来总能收到妹妹的书信和亲手做的手帕香囊。谢之真立时红了眼眶，牵着谢之灵的手柔声道， 自然记得，灵儿长高了许多，在家可有听母亲的话。 姐妹俩相携着走向继母。谢之灵在谢家并未遭到苛待，皮肤吹弹可破，性情骄纵烂漫，闻言乖巧地笑着答道， 当然啦，我先前正跟着母亲学习如何打理后宅，闲暇时候还会练字做女工，虽不及姐姐出挑，和长安的那些淑女小姐们比起来也不算差呢。 谢夫人处事谨慎，示意谢之灵晋升，将谢之真带到后院的正房处，母女俩这才正式见过。谢之真摘下帷帽倒身下拜，还不及跪下便被谢夫人一把拦住，两人同时掉了眼泪。 我的儿啊，这几年苦了你了，若不是你父亲得了那见不得人的病症，我怕他万一有个好歹，你们赶不上见最后一面，也不敢自作主张叫你回来。 母亲在家中过着怎样的日子，我心中有数，每每想来便觉得惭愧。您不必说这样的话，是父亲对不住您，是我和明堂不孝，惹您忧虑挂心了。 谢之真低头拭泪，嗓音微哑。 父亲情形如何？郎主怎么说的？还能如何？他都多大岁数了，家中养了这么多姨娘还不够，夜夜宿在青楼楚馆，把母亲辛辛苦苦赚来的银子挥霍了个干净。照我说，这都是报应。亏得那妓女懂得些急救的法子，发现他不对，立时用银簪刺破手指，放出淤血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郎中说了，从今往后走路是不要想了，好生将养着，或许还能多活几年，若是自个儿想不开，也就十天半月的事儿。 谢之灵对谢涛并无恭敬之意，闻言不屑地撇了撇嘴，口无遮拦。 灵儿不得胡说。 谢夫人听见里屋传来恼怒的咳嗽声，无奈地出言制止他。谢之灵冷笑一声，对谢之真道， 哼，姐姐不知道，那日青楼里的闺宫们把他从城南一路抬回来，整个长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咱们谢家这回可丢人丢大发了。 子不言父之过，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，这一向辛苦母亲和妹妹了，父亲这里我来照顾吧。 谢之真轻移莲步走进去拜见父亲。谢涛瘫在床上，长发披散，双目无神，被子底下隐隐传来恶臭，哪里还有当年半点风流才子的风采。 父亲，女儿不孝回来迟了，您好些没有？ 谢之真和父亲向来不算亲近，这伙瞧见他死气沉沉的模样，只觉得可怜。死鱼一样的眼珠子迟缓地往他的方向动了动，谢涛看着姿容绝丽却耽误到现在的养女，再想想那个远在边关不服教化的逆子， 流下两行眼泪，嚎哭道： 哎，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。 站在门边的谢之灵闻言顿时柳眉倒竖，恨不得冲进去指着谢涛的鼻子骂上一通。谢夫人及时拉住了他，拽到院子里耐心教导： 再怎么样，那也是你的生身父亲，又养育了真娘多年，说破天也脱不了一个孝子。你姐姐这是在尽她的本分，倒是你怎么养成这么个破后脾气，但凡有一两句不合意便要喊打喊杀，我冷眼瞧着竟和你明堂哥哥越来越像，一说起你姐姐的事儿就七情上面。 谁和他像了？ 谢之灵和谢之芳向来不对付，立时脑袋跳了起来。 她是我姐姐，我见不得她受委屈有什么不对？母亲莫要在我面前提起谢明堂，若不是她起了那等龌龊心思，姐姐也不至于离家这么久，丢下我，丢下咱们母子俩孤孤单单相依为命。 谢夫人只觉得这三姐弟没一个是省油的灯，闻言扶额叹息道： 罢了罢了，吵得我头疼，你去厨下看看饭菜做得了没有。你姐姐一路奔波，须得进些热汤热食好暖一暖身子。真娘。 谢之灵这才消停，往屋子里看了两眼，扭头往厨房走。且不提谢之真如何在病床前尽孝，单说十月十五日，林轩往辽东大营探望谢之芳的同一天，谢之芳收到了四年来姐姐给他写的第一封家书。军士们瞧着平日里从容洒脱的将军捏着薄薄的一封信，嘴角几乎咧到耳朵根去，满脸傻气，不由得面面相觑，惊得大气都不敢出。 阿轩，阿轩，你帮我看看，这是姐姐的字迹不是？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？ 谢之芳挥退众人，笑得更傻了，激动得恨不得将书信糊到林轩脸上。林轩没好气地推开他的手，嘲讽道： 瞧你那点出息，还不快拆开看看姐姐说了些什么，莫不是她那边出了什么事吧？ 呸呸呸，乌鸦嘴，我往那边安置了那么多人手，对她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，能出什么事啊？ 谢之芳口中说着，小心翼翼地撕开书信边缘，捧着素雅的信笺如获至宝。 俗话说得好，烈女怕缠郎，姐姐必定是被我的诚心打动，打算给我一个机会。 他看完前两行，脸色瞬间黑如锅底，越往下表情越难看，看到最后将好端端一张纸揉成团，重重地掷在地下，抄起桌上宝剑对着帐外扬声喝道： 来人，备马。 林轩见他反应不对，疑惑道： 你这是怎么了？姐姐真出事了不成？难道是六皇子 出事？我看得好得很。 谢之芳拔出长剑，将面前的方桌砍得四分五裂，又抬脚踹翻了沉重的虎皮座椅，怒道： 他当我是死的吗？我他娘的还好好活着，还在这里为他出生入死呢，他想嫁给谁啊？ 他犹如困兽一般，在帐中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遭，嘴里不停地神神叨叨： 我让宋永仪带他出海见见世面，本意是想让他看开些，明白我们结为夫妻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谁能想到他竟然学会跟别的男人私定终身。是，这是我亲自闯出来的，原也没什么好说，可宋永仪那两只眼睛是用来喘气的吗？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给我戴绿帽子？ 他越想越气，醋海翻涌，拽着一头雾水的林轩发问道： 那个什么狗屁药店掌柜，有哪一点比得上我？是比我高，比我功夫好，还是比我长得好看？我对他还不够好吗？我就差把心肝脾肺掏出来给他了，他还要我怎么样？你说他跟那人发展到哪步田地了？他们牵过手没有？抱过没有？是不是还做了很多更加过分的事啊？ 谢之芳只觉绿云罩顶，气得理智全无，双目隐隐泛出血色，喉咙心甜，又有了吐血之症。 你先别急， 姐姐不是那等随随便便的女子。 林轩见她神色不对，连忙出声安抚，弯腰捡起地上的纸团，展开来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，表情也凝重起来。 此事说不定别有隐情。 我管他有没有隐情。 谢之芳捂着抽痛的心口，声量不受控制地放高了。 我这就去林安当面问一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，除非他一剑捅死我，否则休想嫁给别人。 林轩正待要劝他，忽听帐外有人禀报： 将军，属下发现了彝族人大皇子扎尔台的踪迹，距离此地仅20里远，咱们要不要追过去？ 蛮夷的韩王今年春天得了重病，将一应事务都交与大皇子处理。这大皇子心性狡猾，善于用兵，与谢之芳你来我往的较量了七八回，竟然难分高下，渐渐成为宁王的心腹大患。反言之，若是能够拿下此人，一统辽东，和清海燕，便指日可待矣。谢之芳咬了咬牙，到底按下儿女情长，下令道： 追，即刻整饬三军，一刻钟之后随我出征。 在副将的协助下，他穿好一身雪亮的铠甲，回头看向满面忧色的林轩，沙哑的声音里透着几分滞涩： 阿轩，你在帐中歇息一夜，等我打完这一仗，陪我一同去临安。 林轩郑重地点了点头道： 战场上刀枪无眼，你莫要冲动，万事小心。 史书记载，隆安八年10月15日夜，定国将军谢之芳率兵追杀蛮夷大皇子，误中敌方埋伏，不幸身亡，尸骨无存，随行1500名精兵无一生还。那一天恰好是他的18岁生辰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